雁翎监制，冼坤林配音，金神宝编剧。 喂，够钟食晏咯，仲成个无厘头咁嘅样坐喺度做咩？ 切，咪等啲饿鬼食咗头轮先咯，何必咁辛苦去争住排队等位啫？而家做乞衣啦吓！ 哎呀 ，Peter 哥哥啊，你今日碰啱唔开胃啫，饿起上嚟啊，睇你争唔争啊？点啊？咦，揸住张咩卡啊？ 喂，咪咁大力抢啦，撕烂嘅会。 咦？乜系 Helen 张相啊？ 咪喺度大惊小怪好唔好啊？ 奇闻噃 ，Helen 张相点会落喺你手上噶啦？ 喂，拎翻落去，你嘈嘈闭先得噶。 哦，唔怪得你唔觉得我啦，原来秀色可餐，对住幅相啊已经饱到上心口添啊！ 哇，学人讲夸张说话添啊！ 喂，呢幅相系咪你偷拍噶？ 黐线啦你，偷偷声咁难听，话你知啦，系我教佢。咁样摆呢个 pose 俾我影嘅， 有咁嘅事？ 梗系有啦，好出奇咩吓？ 咦，喂，你都几大胆喎、唔怪得啲人哋话色胆包天啊！ 喂，你而家讲乜嘢啊吓？ 喂，细佬，咪话唔提醒你啊，呢单嘢俾 Shelly 知道，吓，睇怕你都几麻烦。 黐孖筋啊你，乜嘢咁麻烦啫吓？ 唉，你自己谂啦。俾 Shelly 知道，你估佢呷唔呷醋啦？ 呷醋又点啫？咬我食啊！嗬？ 啊？你哋断咗缆咩？吓？ 断乜嘢缆啊？根本就冇缆吓，话你知啊！ 唉，你条友仔睇情况都要换画咁样喎、吓？ 早就应该换啦，同佢蒲咗咁耐，仲有味道嘅。 哦，终于露出本性啦！ 乜嘢本性先吓？讲得咁难听啊！ 玩弄爱情嗰种本性咯、喂，细佬，咁样好易搞出人命噶、 你惊住死边个啊？搞出人命？ 你知 Shelly 嘅性格啊，佢唔输得噶、 唔输得又点啫？攞到嚟劈我啊？吓、 喂，咁你真系有冇谂过佢会自杀噶？ 梗系冇谂到佢会自杀啦。佢自杀又关我咩事啫？咁得闲帮佢谂。 唉，睇唔出你份人都几狠心喎、 呢种唔系叫做狠心，系叫做决心。 哼， 教精你啦，细佬，做人嘅嘢最紧要拎得起，放得低。若果你放唔低，就窝火咯。 你依家唔系放得低啊，而系撇得甩啊。 哎呀，要撇咧，冇话撇唔甩嘅，除非你婆婆妈妈喺度。拖泥带水咁啫、 喂 ，Peter， 一场老友咪话唔提醒你啊！我劝你啊，谂清楚啦。据我所知 ，Shelly 同你嘅关系已经唔系普通朋友咁简单噶啦。 喂，呢啲嘢啊，系好耐好耐以前嘅事啦。 但系爱情唔系一朝一夕嘅。 喂，你老唔老土啲啊？今时今日仲讲埋啲阿爷时代嘅说话，冇啲新意啊！唔同你讲得行啦，食晏啦。 哇，系咪真系咁凉噶？ 风水佬咧就呃你十年八年，但系佢嗰种灵验法咧，可以讲得系当面见功嘅 Helen。 切，讲得咁巴闭，都唔知系咪真嘅。 老实讲俾你听啊，若果我唔系俾佢睇过咧，就点都唔信噶啦、但系俾佢睇过之后咧，确系冇办法唔佩服到五体投地。你想下，佢能够。睇得出我阿爷同埋我阿嫲几时过身嘅，睇出我有两个大佬一个细妹，睇出我几多岁出嚟做嘢，兼夹边一年转行。啊，你话佢系咪真系能知过去未来啊？嗱， 喂，咁佢有冇讲俾你听你几时发达啊？ 你唔问我咧，我就真系唔想讲嘅。佢话我出年二月啊，有一大笔横财啊，五月啦、啊，有一层千五尺嘅楼入伙啊！ 哇，咁你咪好发？ 唔好讲俾其他人听啊！开讲有话啦，天机不可泄漏啊！唔系同你咁 friend 啊，我真系唔讲你知啊！ 喂喂，都未噶，行咁鬼死耐， 就快噶啦！哎呀， 喂，咁佢嗱识睇相算命吓、啊，又点会住喺木屋区噶？谂落对佢真系冇乜信心、啊。 哎呀，话你知啦，佢嗰种所谓奇人异事啊！正式是不同人感品的、 嗯、 你都听人讲过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可能他算过自己条命啊，是要过这种淡薄的生活、啊 嗯、 所以呢就不肯在市区度劳劳碌碌啦。是啦是啦是啦、啊、我差点忘记得提醒你啊，阵间去到呢他未必肯同你睇相啊，到时你千祈唔好发脾气啊，咁就当系去旅行咁啦吓。 喂，点解佢唔肯帮我睇、啊？ 哎呀，小安佢份人咧好怪嘅，乜嘢都讲缘分。若果佢认为你同佢冇缘分嘅话咧、 嗯， 就粒声都唔出嘅，多多钱啊都唔帮你睇相嘅。 又会咁嘅？ 嗰挺人系咁噶啦，好似诸葛亮咁啦，留俾去拜访佢啦，佢一次唔睬，第二次都唔睬。搞到张飞撞起火上嚟咧，几乎要将佢吞落肚咁滞、 哦、 到第三次咧，教啱晒时辰八字啦，先至肯见佢面嘅、 嗯。 若果刘备唔系咁好耐性嘅话咧，系咪走宝啊嗱吓？ 我依家够系好耐性啦，行到脚仔都软埋啊！ 咁啊，嚟啦，等我拖住你啦，系、 哎。唔使啊！ 你仲唔搞错啊？唔通你仲惊我啊？吓？ 梗系惊啦，喺度假细心。 有冇搞错啊？冤唔冤枉啲啊？话我假细心。哎呀，洪师傅。仲认唔认得我咁啊？ 啊，你两个 系啊，我系马仔啊，洪师傅，你做乜咁样望住我先得噶？ 你两个， 我哋两个点啊？ 嗯， 佢叫做 Helen 啊。 哦，等我攞支酒先啊，太高兴啦，太奇妙啦！ 喂，好似傻佬咁噶， 咪乱乜嘢啦？哎呀， 我算到今日会有件高兴嘅事，所以买定支酒等一船。 啊、 但系唔知道系咩事，我依家知道啦。嚟，我哋即管饮杯。 诶，但系我唔识饮酒噶、啊，师傅。 唔识可以唔饮，马仔，你一定要饮。 我啊， 嗯， 我一定饮。哎呀， 啊，你两个， 你系咪想话我两个？我哋两个点啊？吓， 系天生一对嘅金童玉女啊！ 啊真系啊！ 我呢世人见过唔少情侣，更加见过唔少夫妇，从未见过有一对好似你哋咁登对、咁匹配。 真系啊！ 你两个可以讲得系天造地设。天衣无缝啊！ 哇，点会啊，师傅啊！ 你哋唔识睇，但系我识、啊。我终于见到世间最美妙嘅一对，所以我非常高兴。 哎呀 ，Helen 啊，我哋系咪真系咁美妙啊？ 我点知乎？ 你两个符合晒上书所讲嘅郎才女貌。不由会咁得意 嘅，多谢先师傅。系啦，师傅啊 ，Helen 咧就想求你帮佢睇个相。 哦，冇烦恼点会睇相啊？ 咦，你点知我冇烦恼啊，师傅？ 你最大嘅烦恼啊，就系担心令寿堂啲风湿。 吓？你点知我妈咪有风湿嘅？ 仲有一种烦恼，就是挂住西半球的哥哥。 哎呀，你怎会知咁多嘢噶？ 怎会唔知啊？正所谓有诸内，形于外。你啲烦恼通通喺面上流露晒出嚟啦！ 师傅啊，你真系好叻啊！ 嗱，依家就将你嘅时辰八字写喺张纸上边啦。 哦 ，Helen 啊，哇，你同师傅好有缘分咁、啊。 奇怪了，他竟然知道我妈咪有风湿，又知道我哥哥去巴西。 他咪解释了给你听咯，话你有诸内，形于外啊嘛。 但是怎样会看得出得噶？ 所以咪话他道行高深咯。嗱，我冇呃你啦嘛，系咪啊？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咧，我真的不相信有咁嘅奇人啊！ 哎呀。我哋中国嘅易学咧，真系好深奥，而且好奇妙嘅。 啊，谂谂下咧，佢唔挂牌帮人睇相算命，真系嘥咗啊！ 嗬。哎呀，你真系。 诶，你话系咪啊？嗱，若果佢挂牌咧，真系好容易发达噶。嗱，边个有钱佬啊，唔去揾佢啊 ？Helen， 有啲人咧，命中注定咧，唔可以发达噶。一旦发达咧，就会惹祸上身噶啦。可能洪师傅算过自己就系属于果挺人啦， 或者系啦。 嗱，而家讲乜都系假噶啦。你啊 ，Helen， 记住啊，最紧要千祈唔好忘记洪师傅啊，话过我同你系金童玉女咧，系天造地设嘅一对啊。 好难啊，讲下唔俾啊。 哎呀呀呀，你咁快又唔信佢噶啦吓？ 哦，我样样都信，就是不信呢样嘢。 哎呀，咁你就真系百物一疏咯，走咗宝啊！ 抵得你啊，你好有宝啊！ 梗系有宝啦，我啊睇匀全世界啊，冇第二个男人啊，好似我啊咁中意你噶啦。 系咩？系咩？咁我就要问下第二啲男人先得啦。 仲使问乜嘢啊？你唔信我啊，都应该信洪师傅啊嘛。你睇唔睇到佢啊？见到我哋两个同时出现嗰阵咧，嗰、那个神情几奇怪啊！ 喂，咁奇怪又表示啲乜嘢呢？ 表示咧，佢对呢件事咧睇得好认真咁样嘅。 切，佢认真啫，你认唔认真得噶？ 我梗系认真啦、啊，唔通当佢讲笑啊？嗬？ 但是我不认真、啊、我真的当他讲笑的、啊、 千祈不要啊你你这样啊不单止搞坏自己还兼夹害埋我添啊 嗱，俾个炸弹你叹下啦，细佬啊！ 咩炸弹咁巴闭啊？ 红色炸弹啊！ 吓、啊，边个派噶？喂，你喺边度拎嚟噶？ 梗系我马彼得派噶啦，唔通我帮人会做酒席咩？ 你真系结婚？ 唔通派埋帖咁都仲会有假？ 吓、啊，同 Helen？ 喂喂喂喂，啊、你咁样嘅神情算咩意思先？ 冇嘢， 冇嘢就得啦吓。喂，到时咧你自己揾定麻雀脚啊，定系我帮你揾啊啦吓？ 到时啊，最好你落场啦。 哎呀，我又想啊，小欣同你打麻雀啊，好过啫啊。 苏黎先生， 喂，揾埋八哥啊。 苏黎先生， 咩话？苏黎先生， 唔使唔该。 阿豪啊。Shirley 点啊？ 佢妹妹打电话嚟，叫我话俾啲同事知啊。 吓，咁佢有冇事啊？ 佢死咗。 Peter， 嗱，你听到啦？ 听到又点啫？我又唔系神仙。 听到我都冇办法去救佢噶。 你仲讲救佢？系你害死佢啊！ 喂喂喂喂，你唔好乱咁讲嘢。好彩呢度唔系差馆啫，否则嘅话你咁样讲啊，我好唔掂噶。 你依家掂啦，冇咗口眼中钉啦，可以大摇大摆同 Helen 结婚啦。 系啊。Sally 一定是因 为 接到你 的 申 请 帖推 迟 殺的。 哎呀，天知地知啦，他收到的请帖啊跟你们收到的请帖啊不是一模一样，不是催命符来的。 你怎么说话、你接不接 多一点啊？接什么多啊？这样讲呢就是告诉你们，他的死啊跟收到请帖是无关的，跟我都是无关的。 Peter 嘛，你好嘢。 如果我系 Sherry 咧，死咗之后咧，十变厉鬼嚟开翻你。 死咗就好心，你快快脆脆去投过胎啦，重新做过第二世人啦，仲要扮鬼嚟吓人我真系。好啦好啦，而家就到新郎新娘两个认一张啊，嗱亲热啲噶吓，要好似糖丝手咁噶，嚟 真系， 哎 真系咁啊， 你 kiss 啊， 老婆仔啊，嗱我哋一于咧摆个亲密啲嘅 pose 啊，好唔好啊老婆仔？ 我攰啊，行开啊！ 哎呀，唔好发脾气啦，真系攰啲嘅，影埋呢张相。 哎呀，行开，听唔听到啊？你冇电话，都系你衰手。 咩事啊？你嬲咩嘢先得噶？ 我嬲乜嘢？我嬲你唔系人，系禽兽。你睇下，佢好似 嗌交。嗌交？嗌咩交啊？ 贪新忘旧，搞到我冇面见人，要逢凶自杀。喂，你听唔听到啊？唔系 Helen 把声喎。 系噶。 我而家死咗，你安乐晒啦。 系啊，开会咯。 新娘鬼上身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 Sally 把声嚟噶。 但系我话俾你听，你以后都会安乐嘅。 你唔好乱嚟啊 ，Sally！ 真系 Sally 把声喎。 点算啊，新吓 吓？问下啲老人家。 问下佢叔婆啦。 好啊好啊，阿婆。你识唔识嗰啲邪门嘢噶？ 我喺乡下都见过鬼上身嘅事噶啦。 吓，咁点样解邪啊？ 睇我咁样啊！有冇黑狗血啊？ 黑狗血， 快啲攞部黑狗血嚟，留落新娘嗰度啦。 边度搵黑狗血啊？攞嚟讲啦。 系喎，真系好难搵噶喎，婆。吓，仲有冇第二个方法啊？ 有啊有啊有啊！有冇同子疗啊？同子疗都得噶。吓？ 同子疗， 小朋友啊，小朋友，嗱，我抱你，我得啲啲吓，嚟嚟嚟嚟嚟， 试啦，试试啦， 得唔得噶？ 试下啦，试下啦， 嚟啦嚟啦，乖啦乖啦，嚟。 石啖你先啦， 做乜啫？ 今晚系我哋洞房花烛夜啊！ 咪住啦，你熄灯先啦。 熄灯就得啦嘛，好。 熄灯先，哎呀！ 洞房今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求姑，过瘾。 衰你！咦？咩声啊？ 唔知啊，咩？ 喂，点解有啲咁嘅声噶？ 我真系唔知啊！哎呀， 哎呀，唔好啦，你快啲开翻着盏灯先啦，我好惊啊！ 得， 喂，快啲啦！ 点解？ 你系咪手震啊？揿都揿唔到个掣。喂，咩事啊？漏电啦喂，吓？ 唔系漏电啦，我都样嘢咧，好似冰冰冻冻咁。 哎呀，你唔好讲啦，我都觉得好寒啊。 哎呀，点解会咁样啊？ 哎呀，我谂 鬼啦！ 鬼呀、啊！ 冇错，你讲得一啲都冇错，系有鬼。 啊！ 你 你唔使惊，我嚟救你。如果唔系，你就会俾呢个狼心狗肺嘅人害你一世啊！ 你系话？ 冇错，佢夹埋个睇相佬嚟呃你，事先将你嘅家庭状况讲晒俾个睇相佬知，等你相信个睇相佬真系料事如神，于是就相信埋个睇相佬，话你同佢系天造地设嘅一对。 吓，原来系咁样样噶。 咁你而家明白佢嘅为人啦？由始至终，佢都系想氹你上吊嘅。 咦，咪住，我听你把声好似好熟咁嘅，你系边个？ 我就系俾佢害死嗰、那个。 吓，你系 Shirley？ 咦，点解盏灯会自动着翻嘅？我知啦，就系 Shirley 嘅鬼魂走咗啦。Shirley？哼，你个死嘢啊，碌喺个地度做咩啊？你咁衰，原来 Shirley 啊系俾你害死噶，我真系而家踢死你啊，踢你几脚啊！喂，你起唔起身啊你？原来佢俾 Shirley 个鬼魂吓晕咗，都好，趁你未醒啊，我执埋晒自己啲嘢翻屋企，我以后都唔想见到你个衰人啊！ 鬼上身是由黄德祥、关龙、黄乐同、莫佩文、朱雪梅、李锦、马淑球、陈慕炎、殷锦华联合播出。